清澈地放纵，让自己疯。还隐隐作痛，还记得你笑容，这回忆多么沉重，一年没有过。还隐隐作痛，还看见你放手，这回忆多么美丽，刺痛我心痛，我心痛。 好的感觉，不和你 say goodbye。

甚至是在一瞬间，好想再听一遍你说你爱我不变，让我在最后听从你的温柔，记住你的脸，记住在爱情最美的谎言。存在，把你当作整个世界，不知该怎么离开。为了爱，为了梦，为了情，为了你放弃一切。有了爱，有了梦，有了你，没了永远。好想再听一遍你曾说过的誓言，让我再次闻被爱的感觉，被需要的滋味，就算只是在一瞬间。好想再听一遍你说会爱我不变，让我在最后记起你的温柔，记起你的脸，记住在爱情里最美最美的谎言。 It's not boarding. We have a day job, 请在第一声之后留言。拜拜。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台北的机场是一个分手老地方，你的心情也和我一样，难过却无法去抵挡，不再有浪漫，也不会有地久天长，只有一种无奈的习惯留在我身旁。我不是不温柔，对你的要求总是做不够，还是我给你过分的自由，变成我俩现在分手的理由。我不是不温柔，只要你想走，向我挥挥手，请你答应我最后的要求，不要再回头。